十五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九十八点六，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阳光照耀每个人，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无论走到任何地方，有梦就歌唱。我们的 FM 九八六，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毅。这评书迷的好伴侣，他是评书机呀、啊！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这回呀、啊，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什么袁国尔、成、单田芳、田连元、刘兰芳，55部作品，5000多集呀、啊，绝对有收藏价值。多少钱一部啊？说出来叫你吃一惊，1部10元，绝无谎言。共计55部。另外我告诉您啊，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赠送您一台评书机，记住了啊，每部10元，绝无谎言。这个咨询电话是010-5166-0141，5166-0141。还有一部热线是010-5166-0142。 快点。 听五爷红咒这么一说，几个人齐皱眉头。雍正不过碰了一只豪猪，略受了一点惊，这么大事铺张闹起来，叫外头臣子瞧着乌烟瘴气的，这功名朝廷算怎么回事呢？正发怔的时候，弘历已经进来，众人忙都起身相迎。弘历语气很沉重： 我刚接见过岳钟琪，准噶尔人20000人偷袭北路军，科舍图两军已经交战，岳钟琪要连夜赶回大营，这是头等军务，大家说要不要奏啊？ 几个人听了不禁面面相觑， 这边皇帝有恙，那边要请道士降妖，突然又冒出绝大一件军事要务，驴唇不对马嘴似的不协调。 洪昼绷着脸问道： 克磊呢？叫这王八蛋出来解说。 哎呀，这也是一件事啊，是杀是放我们不便做主的。 朱氏说道： 这样办吧，请四爷五爷这回子过淡宁居看看，如果主子能理事，还是要请旨；如果不能理事，就叫张廷玉、鄂尔泰、16王爷、17王爷进来，由四爷主持决定，等万岁龙体好一点再奏。 眼下这也只有这个办法最好。 弘历起身招手叫过弘昼，二人一起出了书房，一边往西走一边说话。弘历阴笑道：你方才说有什么事儿来着？好像还怕我知道。 你是个道学君子，我怕你不同意。 好弟弟，这是孝道吗？病急乱投医，还说什么道学不道学？贾世芳在阿们那里许多年，他有些道术，那是一点不假的。 我也有些心障了。怎么拦着你呢？只密些啊，不要闹得满世界都知道了，御史们又要唠叨了。说着，李卫已经迎了过来。弘历便说：皇上这会子怎么样啊？哎，皇上一直睡不着，坐一会儿躺一会儿的，不能安宁。您听，这又起来漱口了。爷们要见这会子最好。说着，李卫先挑帘进了殿，一时便出来，小声说：二位爷请进。弘历和弘昼进殿行礼毕，抬头看雍正的时候，不禁都吃了一惊。刚刚离开一会儿，雍正就仿佛老了许多，头发也有点蓬乱，颧骨凸起处还有一点斑红。弘历这才知道雍正的病比众人说的还厉害些，因跪着劝道：阿玛，听说您不叫太医看脉，儿子不以为然，您身子骨是受了风寒，神不守舍，所以恍惚不安，这是常见病，几剂药就会好的。 朕没有病，朕是让贾世芳给缠上了，一闭眼就是他在面前直冲着朕笑。 雍正半歪在大营枕上，看着昏悠悠的烛光，炯炯地睁着双眼，气若声微。 有病自然叫太医，但这确实不是他们治得了的，治不好还要张扬出去。方才贾世芳来说，朕碰到的是年羹尧，年羹尧不有个绰号叫年豪猪吗？哎呀，体气一弱，譬如衰草，一点风都经不得了。 兄弟两个听着这似梦呓似真切的话，都觉得汗毛根直炸呀。弘历正要安慰，雍正却问道： 西边军情有变是吗？啊，弘历。 是，皇阿玛，您。 贾世芳方才告诉朕的。 雍正惊急不安的震颤了一下，一只竹砰的一爆，红肉吓得身上一缩，仿佛那具血淋淋的尸体就站在面前。他不安的挪动了一下双腿，靠近了一点红力，却听雍正微微一笑： 他呀，他已经退下去了。说吧，说说正经军务，朕还好过一点。 弘历压抑着极度的不安，把西部科舍图一带敌军异动情形条理清晰地说了，又把方才众人意见奏明，俯身等着雍正的旨意。 朕现在这个样子太憔悴，不愿见臣子，你兄弟两个带朕送送岳钟琪，命他火速回营处置军务。 雍正此时不觉得心悸，但却觉得心跳得厉害，额前的青筋都涨得老高，无可奈何的一笑： 哎呀，要有什么紧急军情，朕又不能料理，弘历自己可以做主，但要和众人商议着，集思广益。你虽聪慧，到底没有历练过军事。 是，儿臣明白。弘历咬了咬牙：那特雷是专为欺君而来，准噶尔部三番五次耍弄这种伎俩，朝廷不能示弱，儿臣以为应该诛之以儆后来。 朕何尝不知道特雷该杀呀，但朕的手软了，更不愿杀这个 所往的人。各为其主嘛，特雷是条汉子呢，当年他曾在科布多围困过圣祖，他也不避讳，都对朕说了，老戈尔丹自尽，他是亲兵就在他身边，这是个百战之余的汉子，朕不忍下这个手啊。 洪昼说道，皇上赏他那么多东西，至少应该收回。 人都饶了还说什么东西呀、啊、别那么小家子气，洪历照朕这些话传给他，叫他回去打仗。 雍正显得很是慵懒无力，剖断的却依然明晰， 你们退下吧，明儿8月15朕不能接见臣子们了，朕也不愿他们到园子里聒噪，有你16叔、17叔，你兄弟还有军机处所有大臣代朕在乾清宫赐宴，朝朕的御座磕头完事，不要张扬，反正朕这几年时好时不好的，人们已经惯了。 是。兄弟二人深深叩下头去，慢慢却步退出了淡宁居。他们退出去，时钟正敲11声，天交子时，疲累已极的雍正却不敢合眼，听着外边的风声，细微的向远处有人不停的吆喝，一会儿又传来白杨树叶哗哗的响声，又像无数的人在鼓掌欢笑，在这凄风冷月深怨静夜中显得格外的阴森。高无庸几个大太监是坐在隔栅子外边，几次挑那蜡烛芯儿，总觉得挑不亮，心里越是发怵。清暗的烛下，幔帐微动，积案死寂，仿佛隐藏着什么怪物，随时都要扑出来似的。听着外头动静，都一阵阵心里发凛，身上发怵。突然，窗纸上一阵细微的沙沙声，像是谁在上面撒了一把土，接着檐下铁马叮咚乱响，像是还不够热闹，几只鸽子惊起，扑棱棱的带着哨音飞去，中间还带着怪笑一样的咯咕声。雍正腾的撑起身来，直瞪瞪的盯着挂衣服的一丈红，恶狠狠地说， 是朕，你怎么样，君臣无虞，别说你罪有应得，就杀错了你也不能报。 几个太监几乎被他吓瘫了下去，满殿寂静，青灯绿暗，鸡案似乎都在蠕动，又像有几团雾霾一样的黑影在无声的移动。雍正索性闭上了眼，立时便见贾世芳那张惨白的脸上面还涂了一层恶粉，盯着自己直笑啊，笑着眼中流出血来。雍正再也撑不住了，大叫了一声，侍卫们何在，把他给我打出去。孙家干几步跨进殿来，臣在此保驾，向雍正一躬身，朗声说道，臣孙家干在此，主上安息，哪个邪魅敢进。 哦，家干哪、啊、 雍正的神智一下子清明过来，一把脱了孙家干说道， 坐到朕跟前，你在跟前，朕很安心。 孙家干望着惶恐不安的雍正，心里一酸，已是坠下泪来，把持着说道， 臣就坐万岁爷身边，您不要忧心，只管放心好好睡觉，贾世芳一蹴而妖道，他何能作祟。 雍正点点头，闭住了眼，果然没有见神见鬼，口中兀自喃喃说道， 有你在，朕安 心。你是朕自元年就识定了的臣子，还要留给儿子是冒丑新政孙家干，清廉寻良杨明石，朕知道的。 他终于稳住了呼吸，沉沉睡去。孙家干脱掉官靴，青布满殿游弋，什么怪变也没有，连太监们也都平静了下来。岳钟琪离京半个月后，科舍图前线800里红旗报捷，清兵与小戈尔丹蒙古部落大战于叶河畔，斩敌2400人，缴获火炮2门，辎重粮草无算。此时雍正病体痊愈不久，张廷玉接到奏折，顾不得身边10几个大员等着请示事情，立即赶往淡宁居见驾。雍正看着折子，眼睛放出光来，对身侧的红吏道：“也不枉了朕信赖岳钟琪一场，难为他尽心办差呀。你只给岳钟琪，有他在西线，朕安枕高卧待劫。查领前有失机之罪，后有斩将之功，将功折罪，免役处分。季承斌、樊廷着加赏2级，待准格尔部面数来京，朕还要大封功臣。”他看上去比以前苍白清徐了许多，本来就又细又白的手更没有多少血色，多少有点神经质的，时而颤抖那么几下，但尽自瘦弱，仍是修饰得干净利落。雪白的马蹄袖里子翻着，看去显得精明强干。红帝答应了事，写了几行又迟疑了，看着父亲说道：“是否不用明发？这其实只是小胜，击溃敌军主力再颁旨布告中外似乎好些。”雍正下炕来，登上靴子踱了2步，问张廷玉：“横臣的意见呢？”张廷玉其实只是图个雍正高兴，赶来报喜，他也看出这份折子叙事含糊，言语支吾，因躬身说道：“前天额尔泰报来镇原叛苗未能全歼，逃遁入山，古州台公地方苗民聚众焚烧都匀府的凯里县，皇上不喜，无论如何这是个好消息，奴才赶来为讨皇上一个宽心。岳钟琪这折子没有报名我军损折伤亡，所以这个胜仗难保没有水分，奴才以为四爷说的是密折批出去为好。”雍正沉默了2久，微笑着说：“不，你说的这个朕也看出来了，但西南闹得凶，额尔泰似乎办法不多，要激励他一下。岳钟琪那边经特垒这么一折腾，兵器也不扬，借此可以督促再接再厉。朕心里想的是这个，倒不为粉饰太平。”红利听皇帝已经定了主意，便不再言语，远笔疾书已经将诏告写好。张廷玉忙过来亲手转呈雍正。张廷玉昨天转来李汉三参合京畿总和合都于洪图冒滥支银贪贿不法的折子，正想问雍正看了没，高无庸用盘子端着一碗药小心翼翼地盛上来，秦妹妹忙就银瓶里倾一杯温水过来伺候。张廷玉见那丹药艳红如朱砂，大可如蚕豆，知道是娄师元炼的丹，不禁叹了一口气：“哎，皇上啊，娄师元驱鬼有术，医好了龙体，奖励他还 山就是。这种药奴才知道，最是霸道造型的，万万不可长服。皇上，说句忌讳话，奴才一见这药，不自禁的就想起了前明的红丸案。他低下了头，再没说下去。红丽陪笑：“阿玛，还是用太医院配的消热散，功效虽然慢，那是有益无损的。”雍正祸水吞了那药。唉，朕也并不天天都用，这药并不是娄师原配的，倒是白云观的秘丹，几百年道士们常用的，里边加了百草霜，确有清热的功效。娄师原倒是劝朕不要用这些药的，你们放心，这一颗丹药原有核桃大小，多少人尝过朕才用呢。张廷玉还要说，雍正笑了：“不要见了，你要学孙家干专挑朕的不是吗？朕往后不用这药成不成啊？”一句话说的两个人都笑了。红丽说：“这次阿玛欠安实吓坏了儿臣呐、当时儿臣许愿，阿玛病愈要请旨停止勾决一年，今儿您高兴，就便说出来请旨裁夺。”张廷玉也说：“皇上登基已近十年，停勾一年也好。”“这是你们的忠孝心，高兴不高兴，朕都要酌量成全。朕用法严峻，是情势不得不如此啊，你们都是知道的，就停勾一年吧。不过有两种人朕还是不饶，一是像山东王老五扯旗放炮与朝廷作对的，二是像于宏图身在朝廷受朕不赐之恩，悍然不畏刑法贪渎受贿的茉莉，该杀的请旨斩立决，不算秋决，也顺了天地肃杀之气，你们看怎么样啊？”张廷玉沉吟的叹道：“于宏图再不想会出这种事，是个人才呢，河道上头办差很用心的，但他贪吞的数目太大，又没法入缓决罪。我朝自晋府陈黄于成龙之后，没几个像样的人能承担何物，我这心里呀很稀的。”红丽也是黯然神伤。哎，他其实有点暴发户的味道，去四川前我就和他谈，要学会像李汉三立一事长一智，谁知竟如此令人失望。在四川他虽不受贿，但给人办过事，礼物还是收的。雍正带着掩饰不住的惋惜神情，很艰难地说：“于宏图的案子朕反复思量过，天下吏治能到今天这样子，是朕几十年不懈于心、躬身于行的结果。败家容易，兴家难呐！你饶了他，别人照此办理还怎么说话？杀吧，不用迟疑了，人才我们还可慢慢罗织。”雍正说着，蓦然想起当年允祀和铁帽子王大闹乾清宫，于宏图挺身而出慷慨陈词的往事，心里不禁一酸，却摆摆手吩咐道：“你们有什么事接着谈，朕乏了，要到西偏殿歇息一会儿。”乔引帝的殿里已经生火，乍从深秋凉风里进来，雍正觉得全身都热烘烘的。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嗯，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FM 986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Taste and fashion here together. 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986，精彩随行期待。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FM 98.6，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雍正听尹帝提起了他年轻时候相好的那个贱民女子，轻轻地放开了尹帝，点头说道：“是啊，天生斯民于世，并不分贵贱，操业不雅就成了贱民。所以朕下旨除籍，给这里头人一点盼头，一个晋升的机会。”他显然被尹帝的话勾起了往事思绪，缓缓立起身子来，跺着步子。望着外边清澈明净的秋空，你很难想象啊，那种事有多惨，几十个壮丁叠起柴山，把它附在老式树杈席压上，柴山上泼上清油，噼噼啪啪的就燃着了。那个夜晚也是这个季节，多么黑，多么冷啊。朕就伏在不远的青纱帐里，看着他活活受火刑，那么红的火焰，血似的，那么黑的头发飘着，乌鸦似的。他只是疼的挣扭着身子，直瞪瞪的望着远处，到死没有一声呻吟，没有一句话。20多年了， 乔尹帝已经是第二次听雍正说这段故事了，还是被他的神气惊得心里揪成一团。他明白，就是因为自己长得酷笑小福，才引得雍正如此痴情不二，心里不由得一阵感动。 早就过去了，皇上别为这事儿牵心了。您在念记他能活过来吗？告诉您个好信儿，您派出去那个去岳钟琪营里劳军的鄂善，在山西打听到了我娘的信儿。山西那个布政使叫 雍正关注的望着他，叫卡尔吉善。 对，卡尔吉善，他已经密地派人去定襄相证，定时了就妥送到北京。 尹帝不胜欣喜地笑着：“ 我攒的梯几钱不多， 皇上能否再赐一点，好叫他也舒展几年，他这一辈子也不容易。 这不算事儿，圆明园东边就有一处好宅子，赏了你娘，见面仅容易的。但定襄那家姓乔的却不是隐帝要寻的，乔隐帝有哥哥，那家有个儿子却比乔隐帝小得多，就坐实了不是隐帝的家。不过卡尔吉善因此知道皇帝在山西有这么一门子亲戚，下决心就是翻塌了太行山、吕梁山也要寻出来。接连两年间，他就寻出了15家定襄乔家，都住过乔家坳，而且都有个女儿叫乔隐帝的，失踪离散。此时卡尔吉善已经升任了山西巡抚，他得知乔隐帝已经升了妃了，更是不怕麻烦，没找到一家叫乔本山的人家，就详细开列履历，由家奴直送内务府转成乔娘娘。世态冷暖，人情炎凉，隐帝是经过的，开头还每家布施点银子，后来见一窝又一窝的娘家层出不穷的往外冒，也就不敢再鼓励了。这期间朝里也出了几件大事儿，岳钟琪的兵在科舍图的那次暴劫原来竟是假的，准噶尔的20000人马偷袭大营，劫掠牲畜10几万头，扎林逃遁，求救总兵曹襄，曹仓促出战，损兵3000，大败而回。樊廷、张元佐、野大雄3人死命相敌，才把敌人抢走的牛羊辎重夺回来，兵士伤亡，敌少我多，夺得的战利品原是自己丢失的，仗打得窝囊之极呀。但雍正前有明诏褒扬，尽自生气，岳钟琪会败暴胜，也只好打碎门牙，豁血吞。西南改土归流，和西北差不多。额尔泰尽管累得吐血，终于控制不住崩溃的局面。镇元民变没有压下去，又冒出个苗王，以古州台宫为据点，攻陷镇元府黄平城，又焚劫都云府凯里，围困丹江厅，叛众10万，糜烂全省。贵阳省城为之戒严，气得雍正连着几个月寝食俱废，加派刑部尚书张昼为府定苗疆大臣，削去额尔泰伯爵，令其回京养病，任用云里、弘历、弘昼、张廷玉、户部尚书庆父主意办理苗疆事务。盘算着岳钟琪西线胜利，调兵南进云贵，彻底踏平苗寨的叛民。隐帝都不大留意这些事儿，随着位分越来越尊贵，更加思念双亲，索性叫人带信给李卫，查询母亲家人是否流落外省。待到雍正13年6月，终于有了信息了，还是那个锲而不舍的卡尔吉善，竟在大同一个穷山坳里找到了隐帝的母亲乔黑氏，和隐帝介绍的情形处处丝丝入扣。只是父亲乔本山已经亡故5年，卡尔吉善生怕马屁拍错了，专程从定襄带上乔本山的本家兄弟认定拒绝，又会了乔黑氏的小相，敬呈送给乔隐帝，还带了乔黑氏给隐帝的一包信物，由内务府转交高乌庸。如今隐帝的身份地位均非昔比了，高乌庸哪里敢怠慢呢，立刻赶往淡宁居西偏殿，一脚跨进门便笑道： 义主，他中城那儿又有信来了，这回十拿九稳要寻着老太太了，是吗？ 隐帝正在用纸牌开牌卜卦， 起身过来，一边读卡尔吉善给恶善的信，一边问道： 皇上这会子在哪里？怎么两三天也没过来照面了？ 高无庸看着他的脸陪笑道： 前儿李娘娘有点犯痰涌，主子过去看了看，昨晚就宿在淡宁居，方才召见李卫，皇上脸上带了点喜相，说是李治台在山东擒住了白莲教一个大师兄叫王老五，亲自解送进京来了。江西那边一枝花聚的山贼也将李爷给打散了。 啊，一枝花，真好名字。 尹帝漫不经心地放下信，拆解着那张卷着的图，一边笑道： 是个女的吧？ 高无庸也是一笑： 是，一枝花是桐柏山的人，不知在哪儿修成的道行，能腾云驾雾，撒豆成兵。宝亲王爷上回呀还说要亲自去罗霄山活捉了他瞧瞧，看是个什么妖精。 尹帝边听边笑，已经展开了那幅画，他看得很仔细，从头到脚慢慢抚摸着，时点头时摇头。高无庸在旁端详陪笑着： 哎呀，眉眼间有几分像娘娘呢，就是颧骨似乎高了一点。 眼帝凝视着画，脸上似喜似悲： 娘阁下有个小痣，低着头就瞧不见，画工许是没有留心。哎呀，这里对了，娘给人家缝洗衣服，手指受冻，左手中指伸不直，这个女的手指也蜷曲着。 她急忙又打开了那包信物，顿时心头轰的一声，身子一软坐了下去。恰雍正此时挑帘进来，刚开口要问，眼帝腾的起身扑过来，紧紧攥住雍正胳膊，兴奋急切地说道： 娘，是娘，主子，我寻到娘了，万岁爷您看，这是半只银簪子。可怜我到江南上路的时候家里一文钱也没有，娘把这簪子拔了给我。 他的泪水无声地涌淌， 我说跟人家学艺有吃有穿，这簪子一掰两半，我们娘母女留个心眼，万一我在外头病了死了，也算有件娘给我的物件留在身边。 他说着已经是泣不成声了。雍正看了看桌上的图画和信，心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也替他欢喜。莫哭嘛，这是喜事儿啊，既然已经认准了，朕叫山西把他妥送进京，来回十天半月，你们准能见面。眼帝一手拉了雍正过来，用簪子指着那画，一点一点给雍正辟讲： 皇上您瞧，这条眼纹是我记事时就有的，还有这片胎记偏着脸，画工只画了小半边，只头发白了，右边也稀疏了些。人老了哪能一点不变呢？您再瞧。 他又说又笑，兴奋的喘不过气儿来。雍正一眼瞧见他手里拿着的那柄断簪，笑着问：那是什么？ 这是我们娘俩分手的时候娘给我的心念信物。 乔眼帝又看了一眼簪子，这才递给雍正： 簪头是个攒花如意，是爹爹给娘的。 雍正拿着那半只银簪，只见是约有三寸许长的簪尾，簪尖儿打磨的平光了，恰似一只耳娃子。因年深月久，簪身宝色已褪，黑油油的发亮。 他用手指轻轻摸索着，慢慢看清了上面的龙形花纹。突然，雍正像挨了电击一样，手一颤，那只簪叮的落在了地下。雍正忙亲自又捡了起来，翻来覆去的细看，他的脸上神色已经没了喜容了，诧异中带着一些莫名的慌乱。见隐帝不解望着自己，他问道： 这簪子像是大内造的，是你家相传的？ 不知道，是爹给娘的。 你母亲姓什么？ 姓黑。 雍正身子一震，腿瘫软了一下。 他是山西地祖籍吗？ 不是，是逃荒从外地来的。 哪里来的？ 不知道。 他会唱歌，会弹琴吗？ 没听他弹过唱过。啊，皇上，您怎么会问这些个？ 朕是看你能骑会唱，想着是你母亲的家教。 眼帝一下子笑了，用银匙调着一小碗的冰糖银耳羹捧给了雍正。 那也不值得这么煞有介事的问呢。我会的这几句唱啊，在江南学过几天，后来 他突然顿住了。后来的琴法奇艺都是允提在马灵玉求索把着手教的。因改口说道： 后来自己没事摸索着练的，这两年嗓子不好，早撂开手了。不过棋谱还打一打，几时主子闲了，我再伺候玩两盘。 雍正喝着那碗银耳汤，呆着脸，只是发怔，一马心猿的哼哈着。坐了一会儿，更觉心里空落落、白茫茫的一片，什么也想不成，因起身笑道：“ 啊，这些天事情多，没有心情。等略闲些，陪朕下几局，看你有没有长进。朕还要前头去批折子见人呢，回头再来看你。这银耳汤很好，你也是常常肺热咳喘，要多用些。 他勉强笑了笑：“ 你娘来了，告诉朕，朕要看看是个什么样的女人，能生出你这么俊的女儿。” 说罢，他去了。雍正回到淡宁居，兀自心中忽忽不安。因见李卫、张廷玉、方苞正和弘历议事，便问道： 是苗疆又有事了吗？ 三个人见他进来，忙跪了下去。弘历缓缓起身说道： 张昭奏章到了，他刚去打了个小胜仗，歼敌五六百，说奏给主子先宽宽心，还有岳钟琪的奏章，请皇阿玛过目。平郡王是给军机处一封停记，说谢济世在军中当差用心，且身体有病，请儿臣代奏，可否免罪放还？ 叫谢济世回来，看哪个部有缺，先补个员外郎吧。 雍正定住了心，接过一叠子奏章，一边看一边说道： 谢济世学问不坏，福鹏的面子也要紧。 挪过一份看的时候，是工部黄勇的，因是侍郎，人们叫串音了，喊他黄鼠郎。因觉得不雅俊，请旨改外任。雍正丢给了弘历： 黄鼠郎不但吃鸡，也吃老鼠嘛，总是他自己不自尊，别人才放肆，这个不准。 又见一份是礼部侍郎蔡玉清的，说是请了几个星士算命，今年流年不利，不宜出京，请求皇上金权，免以外差伪臣。 雍正偏着头想了想，这一份红利才多着办吧，别派他外差就是了。 是。 红利接过奏折，陪笑道：岳钟琪上折请罪，建议16条，请在吐鲁番屯田，在哈密吐鲁番之间设哨所，为久战之计。雍正看也没看岳钟琪的折子，就撂了一边，愤愤地说道： 哼，你给他批回去，身同29000名前敌的猛士，屡战屡挫，不是将军之罪吗？过去他畅言要长驱直入，今天又说取守势为久战之计，没有算计一下后方粮草消耗是多少吗？这样黏糊，死不死活不活的杀，能保必胜吗？不准，驳下去。 又扯过张照的奏折，前后看了看，亲自在上面加批：尔之不负朕恩，原可信得及。前省苗变已成糜烂之事，然毕竟异于跳梁之类，不足以为深虑。从容收拾军力，调和各部，协力徐图，恢复不难也。兵者凶也，战者危也。误图以文章辞赋之事等闲视之，朕日记厚望焉。写罢交给弘历。 张昭文学之事把打仗看得太容易了，你再细看看加批，有不明白处和你17初商酌着办吧。 儿臣遵旨。 弘历双手接过奏本，嘴唇蠕动了一下，云里也是没有实战过的王爷，他很想请旨去14书允提处讨教，但自眼帝晋升嫔位，允提早已辞病渡门，再次和雍正生分，想了想没敢开口，咽了口唾沫坐了下来。雍正见李卫要告退，便说道： 这几日你离京不离呀？ 天太热了，奴才原本不急着走，季善来信说今年长江汛期长，水量大，怕苏东浙江有的地方堤防不保险，他要到下游巡视，南京得有人做手啊，请奴才回总督衙门试试。还没给他回信呢，南京如今热得火炉子似的，奴才想等两天，可想着山东安徽漕运上头还有不少事等着料理呢，方才已经锁了宝金王，想一路慢慢走，顺道办事儿，到南京天气也就快凉了，这里头带着奴才的私印，没敢禀老主子呢。 雍正看了看左右都是太监，门外还有几个大臣等着接见呢，遂起身说道： 你跟朕走到后边屋里说话。 说着起身下炕，便往西北穿堂走。 是。 李卫答应了一声，又给弘历打了个签儿，跟着雍正去了西北后廊，竟在后院近北一处大一点的套间房里坐了。但宁居他不知来了多少次，却还是头一回到这所在。见院外不少宫女都在晾晒衣服，还有几个太监挑着水桶来来往往，便问道： 主子，这是什么地方啊？ 说话间，秦妹妹端着一大盘冰败的西瓜进来，又有两个小太监将两个小盆冰块放在了雍正的身边，肃然退下。雍正这才笑了： 这原是宜妃的住处，朕在前头办事乏了，偶尔也进这里歇歇，那都住的是工人。 他取了一块瓜咬了一小口，将盘子向李卫推了推： 这瓜很好，就是太凉，你用一块吧。 李卫谢恩也吃了一口： 果然好，奴才年轻的时候要是遇上这个，非吃个肚圆不可，如今胃气不成了，容奴才慢慢用。 叫你来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抵御腐败，孕育廉洁之花。 北京时间